喂 ，Hello， 又嚟熱女廣場，我哋啱啱喺度講笑咗好耐，我哋先開始開咪啊！我係桑尼啊，咁咧我哋話說咧，我哋之前有講過不能忍受嘅壞習慣啦，咁早兩集又有啲 sex topic 咁樣啦，咁話說大家聽得好開心，又講得好開心，咁我哋於是乎今集咧就 combine 咗佢，就變咗做。嗰一啲不能忍受嘅床上壞習慣嘅，咁我哋咧女仔呢邊嘉賓啦，咁有 D 貓同埋做啦 ，Hello， 係啦，咁有女啊，梗有男啦，咁我哋有請咗啊朋友雲家， 九年無冠出啫，今年贏咗個足總杯啊，繼續。 啊，佢係啦，咁話說咧誒， 推半袖咁啊，係 啦，唔知大家有冇啲即係壞習慣係即係喺。当同伴侣去搞嘢嘅时候咧，你会发生而你又觉得即系令到你好燥底嘅咧，不如啲猫讲下 坏习惯，其实都唔知算唔算系坏习惯，唔可以话系坏习惯，不过系有啲好差嘅经历啦。 例如咧， 我答得唔齐，问得唔齐， 好好奇啊咁啊！ 我哋好似校际常识问女 嘅。我之前咧试过咧遇过有条仔啦，跟住人哋咧咁就嗰晚嗰陣時啱啱同一齊冇幾耐，跟住去咁啊入咗長洲啦，好自自然然。 長洲嚟跑鬼㗎。 哇，東堤啊！ 唔係咁，佢係咪長洲先？ 佢唔係啊嘛，就係、 是。Oh my god！ 跟住後屘我第二日我 friend 打電話俾我，點啊？琴晚你啊喪啦！跟住後屘我就一輪咗喪爆出，我話屌啊，巴拉巴拉巴拉喪屌！跟住佢問我做咩事啊？跟住後屘我就同佢講，我話冇，不過我真係未諗遇過咯，係又細又凍又快㗎咯。 凍啊！ 吓、 啊？ 咩意思？ 点解会冻啊？ 咪好似人哋嗰啲日本荞麦面咯，又细又快又冻咯、 啊。唔系，我就系奇怪咯，细同快都算啦，点解会冻 嘅？我真系未摸过系冻噶。 我知，因为佢嘅血液循环出现问题，所以影响佢嗰支嘢发育，所以咪细咯。 跟住唔系，我真系佢 血气唔够呢度。 话佢生胆石，屌！ 去捉我只手去摸佢啦。跟住人哋，我冻嘅，屌你！ 佢咪 X Man 嚟 嘅 ？X Man 应该好卵大啊，又瘦又硬啦。 X Man 系冻噶嘛？ 佢瘦噶嘛？ 系好瘦嘅。 哦，瘦嘅。 我之前有啲仔都瘦啦，都唔系咁卵样啦。 其实唔关事 嘅。跟住人哋仲要我扑街，嗰、那个套咧系即系 个 套，唔系个套系 normal size 啦。跟住人哋 佢松啦， 佢好卵松，佢要搵只手捉住我咯。跟住、 哦、即系成个过程都要一手捉住， 系啦。跟住我系即系，我系灰到尽头嗰嘢啦。 即系争咗成，睇下先，两只手指要咁样捉住成一点几 cm 噶咯。 跟住 仲更加短啊！真系 点解嚟讲唔算？ 仲打捻咗八折， 点解嚟讲唔算系有噶？ 系啊，跟住即系可以全个过程都冇 feel， 跟住后屘咧， 唔系冇 feel 好正常啦、 啊。唔系跟住佢， 如果咁都有 feel， 冇乜理由啊。 唔系跟住佢仲要啦，一晚咧咁啊搞三次，你咪搞咯屌！跟住后屘佢第二日仲要问我。点啊？你觉得琴晚我冇嘅，我心谂屌你咩？跟住 你觉得 我你寻日呻咗三次鼻涕啫嘛？ 跟住你又讲，你又讲，头先做呢个特首都 OK， 唔系 跟住 后屘就出现咗呢个杯面男呢个词啦。因为咧就系、是、佢每次都系三分钟到嘅啫，加两埋都唔够十分钟。咁咧你啱啱 即系三次加埋唔够十分钟啊？ 你六杯面。跟住你倒啲滾水落去杯面，你焗撚完啱啱食得，哇！杯面都未撚淋啊！ 唔係㗎，嗱，根據我咁多年食杯面嘅經驗咧，只要你啲滾水夠滾，其實真係唔需要三分鐘啊，係一分鐘都 OK 嘅。係佢同杯面唔同，杯面熱嘅嘛，佢凍 啊。係啊，你啱你啊。 荞麦面咯， 唔 係日本冷面。 唔係啊，奇怪，如果你話即係血液循環，如果啲血唔到，佢應該扯唔起啊，係咪？ 唔係佢啲血 好撚軟 嘅。唔係佢啲血，佢、哦、因為佢個血氣唔夠，身體唔好，血氣唔夠，咁佢由細到大嗰血氣唔夠，咁咪影響到佢嗰啲 nutrients。即系佢嗰啲营养又去唔到佢嘅身体器官，所以影响发育，所以佢短啊。 我谂佢系营养系全身都唔到咯。 系咯，佢本身系瘦，所以问佢系咪瘦？ 全身都瘦，细粒嘅。 系啦， 细粒瘦嘅系嘛？哦，咁同打飞机都冇。 其实咧，嗰阵时我有 friend 教我噶，佢话咧男人咧最紧要睇咩咧？ 睇只手， 睇个鼻。男人鼻大系啦、 哦， 男人鼻大， 啊、 鼻大就等于佢嗰度大啦。同埋咧，佢通常佢嗰支嘢吓， 有冇啲鼻毛突出嚟 嘅？ 唔系，多毛咁多。 有啲人仲话特拉屌耳仔有毛噶， 吴家祥，嗰啲系阿叉先系啫。 中国人啊，点去搭地铁啊？佢打侧喎，仲系成扎耳屎喺里边有粒黄色喺里边， 屌你！ 好似人哋嗰啲海胆咧，里边有唔系海胆咪一支支嘅黑色嘅，跟住里边又隐约几海胆肉，但系嗰粒系耳屎嚟咯。仲系佢好捻耐都唔落车，我又俾人逼捻住。 唔系咁，喂嗱，你如果你话个鼻有鼻毛突咗出嚟，你照镜见到你耳仔，你除非耳仔晒侧，唔系只眼晒侧根嘅啫。如果咪点知自己眼即耳仔有毛啫？ 唔系啊，有啲人佢可能我嚟防止佢屋企可能住村屋或者郊外，防止啲嗰啲 防止蚊飞入去 啊嘛。 呢啲可能佢本身 DNA 啊嗰啲 都咁樣 樣。嗰、那個人嗰、那個即係我見過啲人啲耳毛咧，真係 係啊，有耳毛同埋咧鼻毛突出嚟啊，會打麻咗會輸錢。 嗰時我讀書係我啲阿叉啲教授。 我哋唔係講緊床上壞習慣咩？ 唔係，係仲有講埋俾聽話個鼻咧，個男人個鼻咧就千祈唔好個鼻咧，有啲男人個鼻啊細啦，同埋咧。嗰时我睇过篇嘢吓，有咪嗰啲杂志啦。 边度写噶？ 咁咧，好耐噶啦。咁咧就跟住咧就话，男人咧，如果你想睇佢有几长咧，就睇佢个鼻咪有鼻头啦，两边鼻翼啦。嗱，因为而家我哋冇电视机，又讲俾你听啦。咁形象翻先个鼻头啦。咁啊，两边鼻翼咧，佢个支嘢未曾拨你之前，等于佢个鼻打横嘅 double size。咁你未拨你之前。咁咧撥起咁上下咧，就譬如有啲人男人鼻梁咧好勁啊，鼻梁大，即係譬如個鼻大，好似最近俾人惡搞嘅，應該鼻係咪好大咯？ 邊個惡搞？ 啊，俾人惡搞張相嗰個啊，個鼻好大，咁啲人就話佢個鼻啊咁啦。咁另外一個咪話賣底底咧，又話佢假雕嗰個咧，嗰個又係啦。你咪睇到佢鼻，其實佢鼻係好挺啊，好直啊，嗰啲就應該係 OK 嘅。 係咪？我跟住我嗰陣時細個嚟 扁鼻嗰啲唔得， 睇嗰啲八雜誌咧都執咗嗰啲咧。即系 睇猫狗嗰啲， 唔系成猫狗， 老爷车， 唔系睇嗰啲神之嗰啲， 系啊， 都话睇女性个胸都系睇个鼻噶嘛，系嘛？ 女人个 关咩事啊？ 即系个胸大唔大睇个鼻噶冇嘢， 系咩？ 就咁就睇到啦，使乜睇个鼻啊？ 咪咯，睇胸， 你男人一望都唔系望人哋个鼻啦，望人哋下巴下面噶啦。 咁你要明白另一件事，我系云家，我云家六啊几岁吓，你嗰时冇你个社会咁开放噶嘛，仆街， 啲人着啲嘢都着出靓嘅， 嘉华咁样扭 最多好似我咁啫 嘛，啊，话你嗰啲都好保守噶，好似而家唔系咁样噶嘛，系嘛？ 我反而试过咧，系讲紧都几近期发生嘅事，即系呢一两年发生嘅事。 好不幸啊！ 真系好乸不幸啊！咁话说咧，咁啊同男朋友去饮酒啦，咁饮 就嚟， 饮完酒啦，咁就去就有下文噶啦，咁就去酒店啦。咁你知即系其实男人咧饮醉酒咧， 唔得噶。 系会即系会软噶嘛？ 一系就唔出咯，一系死唔出，一系就软 埋。系啦，咁就点咧？咁最捻扑街系咩咧？最捻扑街咧就系、 是、即系死唔断气啊！ 系啦，嗱，佢又又软、哦，又唔射、哦，跟住咧硬一阵咧，跟住又 淋翻、哦， 咁但系佢又唔肯俾，佢又唔肯就咁算，我话算啦，不如第二朝瞓醒先啦，又唔得、哦。有啊，佢咪叫我鼓励佢咯，咁然之后佢咪摊喺张床度，跟然之后要我鼓励佢。 你系用把口鼓励佢，你用咩鼓励？ 用乜捻嘢鼓励佢都好啦，总之佢就摊喺张床度，唔系佢摊喺张床度，咁啊叫我鼓励佢啦，咁鼓励到咁上下 OK 啦，咁咪嚟啦，嚟下咁咩又淋啦又淋，然之后佢摊喺张床又叫我继续鼓励佢啦，咁件事就不断喺度碌。 你第二朝有冇睇牙医啊？ 咁跟住后屘搞 呢、這个应该系颜面咩颅骨嗰啲先关事，牙医唔关事。 要睇牙医 啊！咁跟住搞咗好耐啦，咁跟住然之后就终于就出咗啦，咁跟住之后咧，我望捻住个天花板，唉 ，thank God， 跟住即系觉得件事咧系，我哋陈同工话你俾我瞓啦，好唔好啊？听朝先，佢唔得，但系佢又摊喺度，佢又要你鼓励佢，佢又摊喺度大爷，佢唔系佢要系大爷咁摊喺度，咁佢又唔俾你瞓，明明自己唔掂， 下次呃鸠，明知自己姨妈到咧，专登叫佢做，跟住做到咁上下，成扎兜我都喷鸠嘅。暗搵老卵土啦，或者搵条卫生巾兜嘢打落嗰度啦。 唉，真系有运行喎呢啲， 呢啲嚟嘅行搵条龙啊！ 我哋嗰阵时咧， 即系好似黑社会咁样，投翻条长红啊！你睇下， 唔系即系我觉得唔想咪唔好夹硬做咯，系咪先？即系你唔得， 佢唔系唔想，佢系唔得。 你咪啱啱昨日我睇完 X Man 啦，佢以为自己 佢饮完酒， 唔系啊！但系佢平时系冇问题噶，平时完全冇问题噶。 咁就系问题，饮完酒系唔。 有啲男人覺得係飲咗酒真係會勁啲，佢唔知道係會咩噶嘛，會差啲。 即係佢又死唔肯斷氣， 接受唔到現實，夾硬要堅持。 佢又覺得冇面。 係啦，佢又俾咗黃租。係 啦，佢應該覺得冇面。 覺得冇面， 因為佢第二朝瞓醒，即係搞完第一次之後，第二朝瞓醒起身咧，佢係再嚟多兩鑊嘅。咁嗰兩鑊就 OK 嘅。咁但係佢就完全係覺得係點講？覺得自己一雪前恥咁樣啦。跟住之後第二日，咁、 啊、你話使唔使頒個獎俾你？ 咁你佢係香港人，你唔係本人嚟嘅話，你算咩前恥啊？ 咁跟住佢， 我唔係東亞病夫。 咁然之後咩好啦？咁完咗件事啦。跟住就問啊，係咪飽啦？咁樣飽啦係嘛？咁樣佢問我夠唔夠飽？ 好撚飽啦！ 我飽啊！我飽啊！好撚飽啊！我起碼要唞三個月啊！我話你起碼我話你俾我唞三個月先啦，咁樣咯。咁跟住然之后咩咁好啦，之后跟住佢又即係开始隔咗一两个礼拜就开始又嚟，即係开始撩我成啊嗰啲啦，跟住我做咗两个半月，我最头多两个半月，我话你打下飞机先， 等佢啲 谷精上脑，啲精虫咬下佢先。 系啊， 越咬越咬越戇鳩。 跟住佢话诶打飞机，佢话我打飞机咯咁样样。 诶、欸，你知唔知打飞机啊？打多咧有样睇喎。 系咩？ 唔系、啊，听我讲埋面青。 系， 听我讲埋先。跟住佢，跟住后屘佢即系咁唔俾佢啦。咁然之后佢冇巴闭，听我打飞机咁样样咯。我话好啊，我话不过你打飞机冇打咁多，我吓鸠佢。我成日睇听啲高登仔讲咧，我话咧佢哋十几岁开始打飞机，日打夜打，打到卅几岁开始咧就开始早蚀阳痿，举唔起噶咯。我话你悭住使啊咁样样咯。跟住佢听到吓唔卵系啊，我系啊，佢话我唔信。跟住但我听到佢口噏咁话，以后打少啲先。 系啊，打飞机系伤身。 我 话一滴精十滴血，我话你悭住使啊！ 系啊，打飞机 系有咩样态啊？ 诶、我梗系唔喺节目度教啦，等一教你哋啊，系等你知道。 嗰时咧，我哋试过有一次咧喺公司咧咁啊， 打飞机 唔系诶，因为我信风水嗰啲嘢嘅，跟住后屘咧咁个我师傅咧就攞咗把尺俾我，叫老班尺嗰啲咧，就有啲咩吉啊唔吉啊不顺啊嗰啲啦，跟住咧就系咁啊俾我度下个神台，跟住我哋就喺度讲事，我哋就拉把尺出嚟。睇，哇！扑街，佢嗰啲吉长数一系一寸，一系七寸嘅啫。我哋又扑街，揾个男人咧都要揾个一，你一系就揾个一寸嘅，一系你就揾个 over 七寸嘅。如果唔系咧，你扑街中间嗰啲有咩又不幸啊，又咩扑街又穷啊嗰啲，屌你搏卵完都搏卵完都朋友 可以，可唔可以未？ 之后我冇明你先， 唔系佢老班尺咧系一把拉尺咁拉出嚟，每一个 number。佢都有唔同嘅數， 每一個寸數 譬如三寸佢係譬如不吉咩啊，譬如七咧就係 張台嚟 嘅，唔係啊尺寸啊，佢一把拉尺嚟啊， 拉尺啫嘛， 即係個尺寸，呢、這個尺寸嚟唔嚟你咧？譬如一拉去到七，佢七開始佢先係好嘅，七八有啲都好嘅，七八九， 佢係跟翻佢唔知佢哋點樣計嘅，總之佢一寸就好嘅，二三四五六， 二三四五都好嘅，係啦， 跟住佢攆到七寸先好喎。 係啦， 我想問一樣嘢，即係如果你用啲比較玄學嘅問題，想請教你一樣嘢，即係其實嗰個玄學師傅咧，即係我又識呢樣嘢啦。我想請教你，即係你公司有呢乜撚嘢為一寸咧？咁樣 哦，唔係，我度下個神台個高度先。我本身諗住， 你神台個量得一寸啊，好嘅。 唔係，咁佢又去到好高噶嘛，去到六十幾寸嗰啲都係跟 住。係寸頭先講 啦。但係如果你講七寸以上都係好啊嘛，你諗啊？ 唔係七寸以上都係好，佢係即係去到即係可能七去到十都係好嘅，跟住誒得十一去到唔知十五又未必好，跟住去到十六一係就去到十六七寸啦。 唔係咁，你講係你公司啲 fixture 個尺寸啫，同啲同事嘅長度冇關係噶嘛。 唔係，即係我哋剛喺度講就話，如果我哋揾個男人都要度一度先，睇下唔睇夠唔夠吉長件事。 最好咧，佢 未 扯之前就一寸， 一扯就七寸， 七寸或以上。 咁啊，最捻吉长啦！ 未扯得一寸，我谂我啲儿生未读小学都有一寸啩，你话咩啊？ 咩咁咪个个都吉咯？ 系咯，咁咪吉长咯？ 唔算咩？嗰啲系嗰个咩啊？系细蚊仔嗰个形容细蚊仔嗰个， 佢有啲好啦，咩去到咩五六寸，有啲好啦惨嘅，有咩咩有咩死啊， 咩腰啊， 腰啊，穷啊嗰啲噶，大佬好恐怖噶。 所以 咁 我哋咧 报翻去落嗰个同事嗰度，定系报翻落你公司度？ 报翻落条女度。 所以男人咧最好自己都系买下把尺翻嚟， 买把叫咩老班尺， 老班尺，老班尺， 自己度下。 各位姊妹记得买把老班尺。 咩熄灯啊？ 熄灯嗰单嘢就系咧，咁嗰时咧有一次就同条仔啦饮嗱佢声称佢系有 experience 嘅， 边方面 experience 啊？ 床上嘅经验 ，OK， 即系佢声称佢 嘅经验咩？ 佢声称佢唔系呢个， 即系佢有 CV 填咗俾你。 系啦，跟住人哋咧，咁咧有一次饮完酒咁啊去开房啦，咁啊开房跟住人哋啦，咁你抄紧完，跟住后屘咧，我话熄灯先啦，跟住因为嗰次第一次同佢搞嘢，跟住我熄灯先啦，跟住佢话佢同我讲咗一个问题，佢讲咗翻啲饭都瞓得埋出嚟， 惊搵唔到。 佢话熄咗灯，咁我点搵啊？ 系咯， 跟住我话开个灯都唔会睇得到噶件事， 唔系其实使唔使搵啊？唔使搵噶系嘛？ 咁你摸都摸到 噶啦，系咪？即系所以唔系话佢应该系处男嚟噶咯？ 咦？佢系咪？ 咁你有冇封利是俾人啊？ 我梗系大唔知算捻数啦。 佢唔知啲系自动导航嘅 咩？唔系，你借 Q 咗人哋个个，你借 Q 咗人哋个个柱，跟住你唔封利是，人会衰嘅喎。 唔系，你觉得嗰排有冇可能即系个面色会比较好咗啊？ 你记唔记得前嗰排我 friend 咪问我嘅？啊，呢排靓咗嘅，我话系啊，嗒咗两个柱啦。 哦，好彩。 不过讲咗好多年前嘅呢啲，唔系而家。 佢都找对咗，找对了门口，咪真系搞错咗门口嘅大门。 系，有就 冇啦，嗰个 white hole 都系三十秒。 吓吓，咁都得。 哦， 几唔好嘅回忆啦，你话真系。好不幸。 跟住我咧，先我真系冇谂过咧，原来咧呢个世界咧咁多咧后生就系亏嘅咯。 佢哋可能紧张啩，我谂紧张。 我反而觉得系打得飞机多，因为佢哋即系可能讲， 应该我遇人不淑。 十几岁嗰阵已经即系你上网已经可能睇到 AV 成啊嗰啲，你再早年代少少，可能你可能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嗰啲人，佢哋唔会噶嘛，佢哋要可能好大先有钱买嗰啲蛇猫狗噶嘛。 我听嗰啲阿姑讲咧，佢话其实咧，其实最好咧就是。即係當然而家冇辦法，而家一定要好多人用避孕套或者用其他避孕設施啊。嗰啲阿姑講，我嗰陣時咧，即係成日聽嗰啲女人嗰啲阿姑咧、幾個阿姑嗰啲師奶喺度傾嗰啲嘢㗎。其實佢哋都有傾嘅，我年代。咁我妹妹有個話小仔仔聽啊，揸喺度做緊第二啲嘢咁啊，學嘢。佢話咧，其實咧咩叫陰陽協調咧，就係話男人咧做同女人做，但係所以唔好打飛機就係咁樣。嗱，阿祖啦，勸你哋唔好打飛機。點解呢？因為男人同女人做嘅時候咧，男人咧就會吸咗女人嘅陰氣，女人亦都吸咗男人嘅陽氣。陽氣咁咧就變咗就叫陰陽調和啦。 咁但係點解大套咪冇咗？ 大套就冇咁好嘅。咁但係咧嗰啲以前啲阿姑咧，我嗰年代嗰啲阿姑好多都唔大套噶嘛，即係啲老公唔肯大套。但係而家冇辦法啦，因為有艾滋病之後啊嘛。咁跟住咧，但係咧如果啲人成日打飛機咧，咪變咗佢冇咗， 即系斋付出冇收入， 系啊，咁就会伤心， 阴阳就唔调喎。 咁公司系长期， 所以我哋成日话啲女人话咩阴阳失调就系咁解啦。所以嗰啲人一讲话阴阳失调咧，就咩？同埋咧，嗰时咧我识咗个中医， 就系唔够调咯。 我识个中医 冇俾人调过啦。 佢咧就话男人感冒咧就千祈唔好去搏嘢或者打飞机。 啊，咁你 因为咧佢 有一感冒就撩佢， 屌我俾麦冬佢饮咗好耐啦。 点解咧？点解 嗱？因为咧，原来咧中医有一个 term 咧，就叫做色感。色感咧会死人嘅，色感会死人嘅，系 啊，如果严重会死人嘅。同埋咧，色感嗰啲人咧系个嘴唇咧黑啲嘅。 哦、啊， 所以即系佢嗰个人系 喂学到嘢， 咁佢就话咧。所以咧，你发烧啊、感冒啊，即系同埋你唔舒服咧，就个男嘅咧，就真系千祈唔好去做。 唔系，但系个男嘅，如果佢真系个 女嘅唔舒服， 做 唔做得 咧？ 个女仔冇事，男仔有事啫嘛。 哦，咁唔惊。 咁但系，如果条女感冒嘅话，佢做完会唔会有呢个问题？ 冇啊，嗰、那个 我觉得系 嗰、那个中医又冇同我讲。 如果从呢个中医角度，应该冇事嘅。 佢有收获，冇付出。 其实，但系如果你嘴完佢啊，应该你会传咗个感冒咯，你个男。 其实单嘢咧， 唔好嘴咯，真系。 其实单嘢就咁嘅，我咪嗰次话讲话咩口交咧，嗰个女人咪话。咩想学法个师傅话 学法 啦可以口交㗎喎。係咁啊我返去同我老公商量一下先啦咁。跟住佢话咁你返去商量一下啦。跟住冇耐第二日嗰个师傅就喺我屋企安嘢嘛。咁电话响覆佢我嘅师傅听完个电话喺度吟吟笑我咩事。佢冇你个 friend 阿边个话唔嚟学法喎。咁我喺度笑啦，佢老公同佢讲咗话唔俾佢过嚟学啦，咁样咯。因为佢哋学法 直接影响到佢嘅福利。 因为佢哋学法咧，写啲符咧，咩写啲嘢落条脷度噶嘛。 吓咁噶？ 系啊，佢哋有写啲嘢。 咁都 OK 喎，印翻落条脷度咯。 咁 条脷咪有法咯。 咁跟住咧就 有嗰个 喷昆石， 咁 你 可以做嗰啲 系咪可以放工塞车嗰时掹出嚟，好似呢个叮当咁？ 屌你犀利啊！你真 你讲话摩西红海分红海噶？ 系啊， 真系长途 咩？够称嘅企一边，唔够称嘅企另外一边咩？佢咁样嘅就系呢两公婆，咁咧就同埋我哋一齐走去澳门睇医生，咁就话佢老公咧就成日唔舒服，成日唔系嗰个师傅佢有啲发底嘅，咁啊跟住咧。就佢话佢老公咧呢轮唔知做咩话佢老公嘅个嘴唇啊，你唔知系咪食烟啊，食到个嘴唇菌黑边啊，即系有啲黑边咁困住，咁咧就话佢老公啊冇晒精神啊，感冒好耐都唔好啊，点，跟住佢一去到、那个医生望一望佢，跟住佢把脉啦，排队啊，佢把脉先，佢老公把脉一把脉，佢话喂阿乜生。你识感喎、啊？佢咩叫识感啊？佢老婆听到个识字就约佢老公出去搞，佢话唔系啊。跟住话你介唔介意我而家讲啊？咁同佢讲，佢唔怕，全部自己人啦，做下都自己人。跟住咧，我听完之后咧，话忍笑忍到我忍唔住走去厕所笑咯，即系唔敢俾佢知道我笑鸠佢。佢话识咁啊？佢点解？嗰个人又有少少嗰啲中山话啊，澳门嗰条友就话， 你哋两个啊，梗系佢啊，佢呢个啊，唔舒服嗰阵咧，即系有少嗰啲歪音咧，唔舒服嗰阵啊，感冒嗰阵，你哋两个行埋，佢话行埋，嗰个老人家嚟噶嘛，系你两个行埋，嗱，我而家劝你哋，唔好行埋，咁佢个老公又好咸湿，即系好咩噶嘛，即系荷尔蒙分泌过多啲嘛，咁就话吓、啊，有时真系情到浓时唔得噶，佢话。你每日好玩啊，死人噶，我吓到死我呆啊！所以即系感冒唔好搏嘢啦，就咁解。 啊，原来 阿哥哥仔，你冇讲你啲 friend 啲经历，你啲经历喎、啊。我佢哋两个讲咗啦，你都未讲，诶、欸，过嚟听下。 你讲边一方面嘅经历啊？ 未喎，咁我哋今日主题系咩嘢先得噶？ 仲有一单。 我埋佢嗰啲通常啲女性 complain 呢个男性都系搞完就死鱼咁样啊嘛。 你系死鱼定佢系死鱼、啊？ 即系大部分男性都系嘅、哦，因为从呢、這个即系唔知系如果同呢个运动学上去睇嘅话。理论上个 筋疲力 竭，个能力输出都好强噶嘛。特别喺呢个现代社会里边，大部分嘅都市人嘅运动都比较少噶嘛。喺一个咁强烈运动之后，好捻难系唔肯瞓觉噶啦，真系。 系咯，所以我哋上两集我哋咪喺度讲咯，煲完嘢屌倾咩啫，瞓啦。 讲两句都得噶嘛。 呢种呢类型嘅运动，我谂如果去到而家大概三，即系我唔讲系十零岁嗰啲啦，十零岁都少咗运动啦，打游戏机嘅啫。我谂去到十零岁到三十零到四十岁嘅人，你去做一次咁剧烈嘅运动，即系我唔知你系用啲咩招式啦 ，OK 啊？但系问题就系话，如果系咁上下嘅运动量咧，就差唔多等于你行我谂万零到二万步路 咁夸张， 咪打场篮球咯，等于系咪 啊？ 嗰阵时咧，我 friend 咧，佢话佢条仔咧好卵坚噶，我话点卵样坚法啊？ 佢条仔系浪牙癫佬，屌！ 佢系话佢条仔出撚完唔会软返㗎喎。可以 撚劲。 可以连续五六次喎、 啊。吓、啊、我食咗嘢呀嘛。 唔系系镬撚镬都系咁㗎喎。 哇呢啲好快老㗎。你知唔知原来呢男人呢。 佢咪有猪硬化症呀 嗱我讲。 唔系我真系唔明白出撚咗可以仲咁撚坚挺㗎咩件事。真系拗头 有。有可能啊。 佢咪安咗啲直胶呀女人。 唔系佢系咪坐过监？ 所以话你 佢应该坐过监， 冇坐过， 伤咗嗰啲铁珠啊，定胶片啊嗰啲嘢落去。 所以呢啲嘢你又问我啦，我用翻我读紧中五或者呢、這个诶嘅摆好嘢，基本上嗰碌嘢里边咧系啲海绵体嚟。 我知道海绵纤维 ，soft tissue 嘛。 如果你话你嗰个朋友可以咁样嘅情况咧，即系 咁犀利， 即系得两个可能性嘅啫。 一系 一。梗系冇骨啦，屌！你都系睇下 X Men 睇得多就系嗰啲冇骨嘅啦，好嘢。 冇拉伸就爪嘅。 第一，嗰度除非佢个血气咗好旺盛。第二，佢行佢有啲问题嘅，即系如果佢系嗰度可以一路咁硬，可以硬五六个钟头咧，佢个脑应该会缺氧嘅，好嘢。 冇五六个钟，不过佢可以 keep 住五六次。 哇，咁得人嘅？ 哇，但系扑街，我 friend 又顶得顺喎，屌你真系细到烂啊，咁。 我嗰时有好多年前，我哋公司有个 reception 咧，咁啊顶唔顺，就走嚟，即系 reception 啊，走嚟同我讲，就话 系一九四几年嗰时， 唔系1991年啊，系啊，咁咧就嗰时公司有个 reception， 有一个 reception 咧，就佢以前咧就喺嗰啲做小姐嘅，真系出嚟做嗰啲小姐，咁咧就识咗佢老公之后咧，就上咗岸，就走嚟我哋嗰度，那个女人几靓，真系几分姿色啫，夜总会都做小姐，后屘就走过嚟做 reception。咁啊 ，OK 嘅，佢又唔可以。有一次咧，唔系佢以前系性服务行业，而家就服务性行业。 你唔知佢喺公司做冇？咁啊， 佢有冇去？ 佢靓噶， 佢有冇改唔到口啊？即系人哋一入嚟，老细你好。 唔系佢 OK 嘅，佢近有一次咧就即系我，你知我对啲同事好噶嘛？咁我嗰时系人事部，佢走嚟同我讲，佢就话：喂，唔得，我真系有嘢想同你倾下偈。我咩事啊？咁我结婚冇耐，我就戆居居戆夸夸 咪。冇耐，佢结婚冇耐啊？ 佢结咗婚耐过我，佢就走嚟揾我，咁就同我倾，佢话方唔方便啊？我方便，咁闩埋道门，佢讲，佢话我顶唔顺啊，我话系啦，呢轮见你好似冇乜精神、啊，我话咩事啊？你系咪要请假？系咪屋企有人有白事啊？啲佢话佢唔系， 你屋企 就原来佢老公咧，原来佢老公咧就成 Q 日，差唔多咧一个礼拜咧就系咁。不停同佢搏嘢，搏到咧佢自己都顶唔顺，跟住佢就走嚟问我有咩方法。 佢老公系边一年咧？嗰时你有冇印象？但系我几时？ 俾啲咩佢食咯？俾啲麦冬佢食咯。 唔系嗰阵未识啊嘛，跟住我就同佢讲我。 系几时嘅时候咧？ 1991年啊。 嗰年嗰时咪地产都几好噶，唔使日翻去坐佢。 系啊，跟住咧，跟住好难顶喎。佢老公系嗰啲咧，肥肥地有啲肉底嗰啲，但又唔系十分肥。 林雪。 唔系瘦啲，边有林雪嗰啲咁大只啊？即系 林雪我都叫大只，林雪嗰度肥。 大只。 好大嚿啊，林雪。跟住呢即係总之佢跌落地下要六个人先扶得起身。咁佢老公应该细佢两个码嗰隻。咁但係都有少肉地嗰啲。咁就即係瞓觉又鼻寒嗰啲。但呢就好鬼咸湿，佢个老公呢直头呢又要佢跟住本书啊，又要咩最乜都 话。图嗰啲啊。 係啦，即係咁跟住呢嗰时未有录影带嘅。咁跟住佢好多架撑喎。跟住我就同佢讲，我话。 架撑 喎。係我话。 好扣嗰啲嘛。 唔系，即系拿支假狗啊，怼下佢啊，咁样嗰啲。咁跟住我，佢又咁同我讲话， 个社会资讯未有咁发达。 咁我就同佢讲，我话唔系啊，其实你同佢结婚嗰阵，你应该知道佢系咁噶。咁同佢讲，唔系佢争在未玩嗰啲 SM 同逆服癖嘅啫。咁跟住咁啊，讲完之后咧，咁佢就话唔知点算。你知唔知嬲尾点咧？我啱啱结婚，我又唔知咩事，又唔知点算。咁我嬲尾谂下，咦得叮着咗，咁又问我哋嗰啲咧阿姐。嗰时我哋有啲茶水阿婶噶嘛，咁佢就话，咁我就话，不如你晏昼食饭，你问下嗰啲阿姐啊，嗰啲阿姐，即系经验丰富啲，跟住问阿姐话，梗系啦，你平时都冇煲啲凉茶俾佢饮，仲有啊，叫你老公啊，你千祈唔好煮嘢啊，叫你老公食咁多蒜头啊，食得蒜头多啊，慢慢嚟，你唔得事啊， 咁。原 来嗰啲蒜头系啊，跟住咧佢先至话，哎呀，系、啊。我老公好鍾意食蒜头喎，蒜头啊葱啊嗰啲。佢係啦咪砌啦。嗰啲啊食咗肉嘛好劲嘅，我就嗰阵。 韭菜好啦劲㗎嘛，係咪。 係啊，韭菜啊咩嗰啲都系㗎。跟住就咁嗰、那个女人呢就话哎呀死呀，我真系咁耐同佢结婚咁耐未煲过凉茶俾。佢系啊，你有咁凉得咁凉，俾多啲凉嘢我饮。 大碗嗰啲啊， 俾啲西藏红花嘅。 系啊，佢话你有咁凉得咁凉，跟住我阿姐直头，哎呀得啦得啦，我等间落， 我应该帮你买。 系啦、啊，我等间落去买嘢，我帮你买啊。 即系话唔得噶啦， 跟住咧就 好乖啊两啊， 跟住佢就 settle 咗啦，即系冇佢老公冇做得咁劲，即系可能一个礼拜两三吓两三镬到啦。跟住仲好笑咧，就上年我又听有个女人，我嗰时咪喺超市做嘅，咁啊听有两个女人上个年纪啊，都成六啊几岁，喺度一路买嘢咧，一个推住架车 喺度讲，唔系 倾偈嘛。你估得阿婆好中意讲呢啲噶？ 啊几岁佢老公仲肯搞佢就系咁啦。 你知咪就系佢哋喺度两个倾。就讲緊佢哋嘅一个共同朋友，就个老公呢成七十几，个老婆六十几，两个搞离婚，点解？因为佢老公呢就晚晚要搞个老婆。你知啦，女人收咗经之后呢嗰、那个阴道分泌就少咗嘛。 唔好话收唔收经啦，讲真的你即 搞唔掂啊。 我哋呢啲年纪我觉得一晚其实两次真系乜都够㗎，你再多真系顶唔 到。跟住呢话佢老公呢系咁要搵佢，咁佢老婆就顶唔顺就话唔得，要同你离婚。佢我唔揾你，唔通出去叫鸡啊？咁佢老婆话：咁你出去叫鸡啊！你唔好烦我啦，晚晚你搞我，我冇一份，又辛苦咁样。跟住咧，后屘顶唔顺，后屘两个真系离咗婚咯。 吓、啊！但系我觉得， 但系啲人系七廿几岁都可以咁样啊嘛。 唉，唔知啊！我试过有个朋友咧，我哋成班咧煲烟噶嘛，咁跟住咧有个朋友佢讲起咧好好笑，佢话咧佢以前咧好兴有一只烟咧系生果味嘅橙味嘅烟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 哦，有。 咁跟住咧佢话咧佢每佢话食亲橙烟佢就扯旗噶啦。佢无论喺任何情况下，总之佢 咁佢咪好咯，悭伟哥都悭翻两 A 轮。 跟住我咪话哇，咁你咪劲咯！我话你同条女搞嘢， 一路帮一路扯。 我话你同条女搞嘢搞嗰下你唔掂啊，大佬你同佢讲话食支烟好啊，定还是食粒药好啊？ 点着佢抌喺床头装香咁啊？ 唔系你唔得，喂淋啦！你点支烟扯两啖，你件事都冇问题啊？咪先？你扑街你无啦啦斟杯水攞粒药出嚟。仲唔唱鸠嚟啊？系咪先？你件事即刻争好远，我话啊，咁你都算几幸福啊？唔系个个好似你咁样可以食产烟扯旗嘅，仆街！ 即系食伟哥系咪真系得嘅咧？ 呢、這个不如今日呢次差唔多，下一次再讲啦。 好啦，既然系咁嘅话，因为讲唔晒，如果 系啊，我开始有少，你知我年纪大，我有少接唔到你啦，等我再。即系用呢个英文说法，又比较慢慢，再继续啦。 好啦，咁我哋下集再讲啦，拜拜。